女，就有一个女粉红来打这个女粉红，她站着一个粉红女了，你们这个女粉红死了呢，粉红女的这个粉红啊，这个粉红女她死了，女粉红的这个熬粉红，姐俩打罢放下手，自己买线自己缝，粉红女买了这么一条粉红线，女粉红买了这么一条线，粉红粉红女粉缝缝缝粉红熬，这个女粉红她缝粉缝缝熬粉红，高高山山小庙儿，在里头住着一个神道儿，头上戴一顶不是帽儿，身上穿起来不罩儿，腰里系着一根草药儿，足底下蹬着一双靴造儿，她的眼睛好像铜炮儿，耳朵好像闪套儿，鼻子好像撂吊儿，她的小嘴儿已装火灶儿，有四个小鬼抬轿儿，前边来了一个胡闹儿，一跪跪在了当道儿，说人家对我那个怀抱儿，怎么我就没有那个怀抱儿，三天给我的怀抱儿，塑化金身修庙儿，三天不给我那怀抱儿，拆了你的小庙儿，这才吓坏了神道儿，正了一咒他都不是帽儿，抖了一抖他的那个罩儿，紧了一紧草药儿，蹬了一蹬靴造儿，挤不挤不铜炮儿，忽闪忽闪闪套儿，刮的刮的撂掉儿，吧唧吧唧火灶儿，吓得那四个小鬼不敢抬轿儿，那么这儿蹦一声挠道儿，先来没事儿，抽成心树木狼临长不齐，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呀，七五四三二一，六四三二一，五四三二一，四三二一，三二一，二一一，一个一，数着半天一棵树，一棵树长着七个枝，七个枝结着七样果，七得是冰的橙的橘的柿子李子栗子梨。我一言唱不尽的绕口令，我唱的不好，请您多把这意见听听。接下来呢，我再为大家唱上一段，玲珑塔。是这样，我就不数层了，把前边和后边唱，我把精华奉送给大家。